北京时间8点整，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打开一扇加速度的时光之门，我们用节奏炫彩你的活力心情，移动中的价值资讯，装满风驰电掣的 Talk 随行空间，翻开这本移动行车宝典，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早上8点04分，各位好，我是圆圆。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还没有自报家门呢，我们的节目是乌鱼来了。 乌鱼来了 哪里出现了回声？ 我们是乌鱼来了，没错。 是啊，欢迎各位在这个时候守候着我们的节目，我们也陪伴着各位一路同行。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同样是有话题和各位来分享。今天的话题就是聊一聊，现在也马上要过年了，年味儿也是越来越浓了。那回家过年的时候，可能这点儿缺了，或者那点儿缺了，但是有一样是不能缺的。你明白我要说什么吗？ 我好像明白。你说吧，直接说。 这个话题呢，实际就是一个填空题，就是呢什么都能缺，就是不能缺什么。 我都听懂了， 是吧？哎呀，抹一把冷汗呢。 听出了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的感觉。 哎，其实就是看一看，你觉得回家过年最重要的是带上什么？ 嗯。 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如果要回家过年的话，想带点什么？ 微信公众号 YJTP 九八六，随时参与吧。 好，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今天的资讯。 嗯， 首先要注意啊，霾又要来了。那中央气象台也是预计，近日呢，大气扩散条件转差，华北、东北等中东部地区啊，再次遭遇了大范围的霾天气。其中呢，北京、天津、河北等地区呢是局地有重度的霾。那18号呢，受弱冷空气的影响，雾霾会逐渐的消散。那要提醒各位出行呢，要做好防护，注意交通安全。 嗯，虽然这次的霾呢持续的时间不长，但是呢，这个污染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所以呢，您一定要注意防护。 嗯， 再来说一下这位医生厉害了，他呢是用手术刀来剥葡萄皮儿。其实呢，出发点只是为了责任两个字。最近武警新疆总队的医院医生庄世华，为了缩短手术时间，减少病患的痛苦，他是练习用手术刀来剥葡萄皮儿，练习精准度和速度。那经过他的手呢，已经做了10万多例的胆囊手术，而且无一例失败。那扎根新疆39年了，义务巡诊达到了30多万次的这位庄先生呢，庄医生呢，他也说了，他说这个病人是把生命交给了你，你还有什么理由不去对他的生命负责任呢？ 嗯，最近真的是要高喊一声厉害了，我的大医生们啊！你看有用棉签给这个给什么水果剥皮儿啊，有用棉签当筷子吃饭的医生， 嗯， 现在又出现用手术刀剥葡萄皮的医生啊， 是，就是为了让自己的业务更加的这个专业精炼，这样的话呢，也是为病患减少痛苦。 是，继续来看呢，当你坐着干净的动车回家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一群人每天都在忙碌呢？那打翻在地的方便面，还有吐在地上的口香糖，那动车的保洁员们呢，打扫一趟动车需要将近1个小时，一晚。要清理完10多趟的列车，那春运的列车呢，载着你回家的时候，他们却迎来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是的， 所以我们在列车上一定要保护环境啊，不要乱扔，不要乱扔一些垃圾。 没错没错，不要破坏环境，要尊重他们的这个劳动成果。因为呢，每到了这个年根儿的时候呢，都是这些服务行业最忙碌的时候。 是的， 我们也要理解他们。那么呢，再来说一下，还是和春运有关的。那这对夫妻呢，是铁路夫妻呀。每到春运的时候，可能停站的3分钟，两个人才能够在站台上约会一下。这是曾成呢，是某次乘务班组的列车长。列车途中呢，他会在这个丈夫白江旭所在的车站停车3分钟。这对夫妻呢，有每8天一次的相聚时间，就每隔8天才能相聚这短短的3分钟的时间。所以呢，最近呢也是。有媒体呢报道了这对铁路夫妻，确实让很多人都很感动啊，希望他们呢能够坚守岗位，然后呢有更多的时间能够团聚在一起。 嗯，继续来看西安最美的公厕是一尘不染啊，保洁员把厕所当家。13号的时候，西安55岁的孙月荣呢正在厕所打扫卫生，那有人如厕之后呢，他就会擦擦这拖拖那儿，忙个不停啊。那5年前呢，这位阿姨是来到这里工作，她当时呢就决定要把这里当成像家一样打扫。为此呢，她就住在公厕的一个小房子里，有人拿干净的纸巾擦拭地板呢，纸巾呢就像没有用过一样的白净。 嗯，360行，行行出状元呐。再来说一个外卖这个送餐的行业，那北京呢外卖送餐车将进行统一的标志。出现交通违法将追责。最近呢，这个北京公安局的相关负责人也是表示了，说呢，从全市快递三轮车统一车身标志之后，那么今年北京的外卖送餐车也将进行统一的标志。那如果送餐车出现交通违法的情况，交通部门可以根据编码来向对应的外卖平台公司进行追责。所以以后我们再也不会看到五花八门的什么饿了吧，然后这个 对对对， 各种各样的这个外送平台的这个车了啊， 对，各种标着网站名称的。 嗯， 其实这样对他们的安全也是有一定帮助的啊。 是， 继续来看温暖中国。12号呢，网友古典晒出了一张外卖的订单。孙三小哥呢，我没有那么着急吃饭，路上请安全第一。如果超时呢，可以提前，按几送达，那或者是与我联系。辛苦了，谢谢你。有时候呢，多一些相互理解，多一句温暖问候，世界就会变得更有爱的。 嗯，将心比心吧。 再来说这位学霸吧，真是学神级的人物。高三没有读完，这个17岁的济南的男孩呢是被牛津录取了。最近呢，山东省实验中学高三的学生刘同飞被牛津大学物理专业预录取，他呢是用了仅仅一年的时间就通过了 A 级的这个四门科目的考试，并且拿到了 A 加的分数，雅思呢考了8分。这孩子说学成之后我肯定是要回国的，他说呢，我更想的是改变，比如说现在这个比像国内的这个雾霾这种情况，他说我更想要的去改变它。 嗯，真的是这个宏图大志吧。 嗯，是啊。 来看学生，另外一位学生啊，考试不及格，老师罚，家长群发红包。11号的时候呢，铁岭的王女士在微信群看到了孩子班主任发的信息，说所有的科目呢以及格为标准，不及格者呢差1分就发1元的红包，那群里多少人就发多少份儿。那当时班主任解释说，只是想让家长多督促孩子们学习。那县教育局也是表示，老师这种做法是不允许的。 嗯，对。而且老师难道没有想想学生的成绩不好，可能有家庭的关系，那老师是不是也有责任呢？是不是多方原因导致的呀？ 对， 所以还是应该找到这个根本的原因。我们来看看这位老师人家是怎么做的。这位老师呢是在学期末作诗给学生当评语，每篇都不重样啊，比如说像给这位同学留言说，发奋识遍天下字，励志读尽人间书，玉伟年少多才智，成功就在不久时。这肯定是他学生的名字叫玉伟哈。 嗯， 那么最近呢，这山东潍坊的一位小学老师孙海燕火了，他结合每个学生的特点还有平时表现，给班里42名学生每人写了一篇专属的期末诗评语，在家长会上还发给了家长。嗯，多么有诚意的评语啊。 对，特别有心的一位老师。我记得就是我小时候啊，也是每年的期末都会有一个类似的这样的表格，也是后面会有老师的评语。 嗯，对， 当时拿的都会特别激动， 千篇一律的是吧。哦， 倒也没有，就是赶紧看一看老师是怎么评价自己。 哎， 觉得特别特别重要。 没错没错， 如果拿到一个这样的评语一定特别的高兴。 对，虽然现在我们可能收不到这样的评语了，但是呢年底了嘛，还是可以收到也许大家很真诚的那种春节的祝福的短信 问候吧，互相问候一下。 如果是真诚问候我的，那我会很高兴收到。 好，我们继续来看厉害了我的包。嗯，那中国小伙呢在哈佛卖包子啊，40块一个还要排长队。那哈佛大学的哈佛广场上有一家中国包子店啊，2016年7月开张以来呢，每天都有很多人在排队。那主人呢是浙江人，在国内的长三角地区已经有近200家店了。那店里的员工呢都是美国人，龙虾包啊，每只税前至少要6美元，最便宜的鲜橙红薯包也要3美元。 嗯，看起来就是这个一包难求啊。 是厉害了包子啊。 再来说这个厉害了女汉子。最近呢有一项调查研究发现了，说呢女汉子不仅是在生活当中更坚强，而且求职的时候也更加抢手。那些描述自己具有男人般性格特征的女性，如果独立果比如像独立啊果断啊这些特点的话呢，会比那些相对温婉娇弱的女性更容易找到工作。也不尽然吧，看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工作性质了。 嗯，我觉得如果是幼儿园老师的话， 哎，其实幼儿园老师啊，其实不一定说这个需要女汉子，但真的都需要多一些汉子。 对呀。啊，就大家都现在都在说啊，如果就说幼儿园如果是有男性老师的话，那小女孩特别高兴 啊。对对对，他肯定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发展会有帮助的。 是， 所以以后呢这个师资呢在这个性别上要如果要平衡一些就更好了。 嗯，继续来看福建农大的女生吧。来看近日呢，福建农大的一位女生是智斗电信诈骗啊，把骗子耍得团团转。骗子最后也不禁感慨，哎呀，你这个不按套路出牌并扬言要报警，那结局让人笑到不能自理啊。那年底了，提醒同学们要提高警惕，谨防电信诈骗。 嗯， 那除了要提醒同学们，要提醒各位朋友们啊， 是 到年底了，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自己的私人物品。 对，也许咱们不能像这位女生一样有这个智斗骗子这样的一种高招的手段，但是呢咱们可以防止上骗子的当。 对， 再来说还是和这个电信有关的，这是重庆 重庆的普通话其实是四和十分不清楚的， 嗯， 结果出现一个大乌龙，导致这个广东的老板损失上千万呢，上万。那么最近呢，这个平翘舌音分不清楚的一位重庆某公司的负责人，在和同样普通话不标准的广东籍老板的沟通当中呢，两个人因为四和十分不清楚，所以呢将328元兑换四只的美国波士顿龙虾团购券，印成了兑换十只。那么这个顾客呢对兑换的时候和店方工作人员发生了分歧，最终呢这广东老板同意为这件事情买单，损失达到上万元。也真是想起那绕口令了， 嗯， 四十四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你应该去当那个老板， 就主要还是因为这个地域方言的不同哈。 嗯， 哎呀，买个教训吧。 来看，哎，难怪大家都在说学好普通话走遍天下都不怕 啊。是啊是啊，还是有道理的。 对。嗯，好，我们继续来看高手在民间。那街头艺术家独腿大爷的粉笔画呢，是惊呆了路人。浙江金华的丛兰贵呢，是当地有名的乞讨者。他16岁的时候呢，因病截肢；21岁的时候，就这个离家游历了。那最近呢，他因为创作粉笔画出了名。那科比还有撒切尔夫人画的都是惟妙惟肖。那市民称赞他是街头艺术家，但他说呢，画画只是为了养活自己。 嗯，仍然让人非常的敬佩。 嗯， 我们送一首歌给各位吧。这首歌来自南拳妈妈的《离家不远》。 失踪却不经意，你是假的。 话题互动时间，今天我们聊的呢是和过年有关系的，说一说一个人过年回家的时候什么都能缺呢，唯独不能缺的是啥。 嗯， 有点像一个填空题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麦麦的朋友说钱不能缺，非常的直接啊。 是啊是啊。 嗯， 路上带着足够的这个盘缠。然后看看这位朋友怎么说的。告诉我们说了，充电宝在路上是不能缺少的，只想着回家路上，不想着回家家里边的这个亲人们吗？ 想着亲人们也回家了。 嗯， 来继续来看这位叫三三的朋友说，不能缺李易峰，说我老公都不在，怎么过年呢？ 哦，所以要心里装一个偶像进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做好从南到北每过一个小时加一件衣服这样的准备。 啊，还真是啊，有的朋友的家乡就是。跟啊，就是南北差异比较大。 对对对，他应该是从南方坐到北方，那反之从北方往南方坐的话，就是每过一个小时可以捡一件衣服了。 嗯嗯，继续来看，这位朋友应该是位漂亮妹子啦。 嗯， 说不能缺美图秀秀等各种的 P 图软件，不然怎么秀朋友圈呢？ 哦， 其实大家现在确实是可能从年夜饭的那天就开始发朋友圈啊，先秀年夜饭，再秀初一的大年初一的漂亮衣服。 对， 现在 现在各种直播秀嘛。昨天我上这个微博的时候看到一个喜欢的男主持人，然后呢他也是在一路直播自己回家的这个整个的路程，就一路上的就是和大家聊天嘛。 哦，那他的旅途还真是不寂寞，希望他旁边那个朋友没有想睡觉啊。 他旁边那个朋友负责开车，他负责聊。 哦，原来 赚了钱后大家一起分。 他属于自驾回家啊。 啊，对。 哦， 还有呢，这位叫张天空的朋友说了，瓜子儿、花生、啤酒、矿泉水，来帅哥把脚收一下。好有生活呀。 嗯，来看这颗有一颗文艺的心的 AZ 说，缺一个你挂念的同时挂念你的人。 嗯，回家看望亲人不就是这个让你心中的这份挂念得到释怀吗？ 感觉他好像想带一个牵挂的人回家。 年底了，有点来不及了吧。还有呢，这位叫南顾己的朋友说了，他说其实对我来说最缺的还是这个回家的票不可缺少。 嗯， 要不然的话这心里边多着急，但是呢这个也没办法。 估计现在大部分的朋友都已经搞定了这件事情了。 嗯，没错。 嗯，来看这位朋友说，缺男生啊，坐火车坐船重重的行李箱让我深深的感受到了男生陪伴的重要性。 嗯，还有呢，这位叫 Pomin 的朋友说了，手机，哎，真的呀，他说这个冬至之前呢丢了手机，他说呢冬至那天呢把学校里边的事情处理好之后就往家赶，回家的列车上啊没有手机的我十分的想念家，或者是想念手机。他坐在列车上就似乎感受到了父母的担心，平时在列车上父母总会问我到哪一站了，还有多长的时间，现在呢这个因为没有手机作为联系，所以呢没法跟家里及时沟通，真的明白了家乡比港湾更重要的这句话呀。他说从来不吃饺子的我那天回家吃了很多，所以这次回家的时候就不要忘了这手机一定要保管好。 嗯， 因为这一件事儿啊， 嗯， 有了自己有了很多的想法，有很多感悟， 嗯 嗯，来看彭于晏的大表哥啊， 来头不小啊， 都是明星的亲戚， 是啊， 说，而且他发的这互动也特别有意思，他说会员果汁，有会员才叫过年呢，难道能少得了可口可乐？ 嗯，真是，哦，我看看这朋友说的，他说呢泡面。嗯，一路上的最好相伴， 嗯， 就是一碗泡面了，热气腾腾的。 嗯，好，刚好我有要这位朋友说了啊，他可能有亲身的体会，说这个， 嗯， 过年啊，过年回家缺什么也不能缺心眼儿。你在逗我们吗？ 那就是说回家你还要斗智斗勇了呗，不是回去放松的吗？嗯，可能是应付家里边这七大姑八大姨各种的盘问吧， 可能得需要一点，嗯，就是长点心抢红包。 对，哦， 在红包方面多长点心， 哎，没错， 嗯 嗯，新的一年祝你多长心眼儿。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啥都能缺，就是不能缺了表情包， 啊，还真是。来看啊，这位朋友说的也比较实在，说流量流量，信号信号， 这个说的真的是更实在了， 嗯， 千万得准备好充足的流量啊， 嗯。 还有呢，这位朋友说的，真的就缺一个女朋友，父母都眼巴巴盼着我带一个中意的儿媳妇回去呢。 就好像每年过年的时候啊， 嗯， 就会，一些单身的朋友就会被七大姑八大姨催促啊， 是 啊，非常急促的催促。 嗯，怎么样？今年应付的话准备好了没有？要不然的话就别串亲戚去了， 也不要让他们来。 嗯， 来看这位朋友说，嗯，和睦，应该家里人开开心心的，和睦，和比较和气才觉得像过年 哦， 嗯， 就是缺什么都不能缺了这种家庭的氛围， 其乐融融的氛围吧， 哎，没错，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我觉得最缺的最不能缺的那真的就是钱和手机了，就是一切的硬件都要带在身上， 现在手机对于每个人真的是太重要了啊， 嗯，离不开了， 嗯，哎，抱抱爆米花说一张还好的成绩单，还有有没有老师给你写的打油诗， 还评语啊，带着回家交给父母，感觉满满的骄傲呢。 嗯， 这位朋友我觉得说的很好，他说缺什么都不能缺了好心情啊，有钱没钱都要回家过年，让父母看到我高高兴兴健健康康的样子。 哎，这句话说的真好。 嗯 嗯，来看这位朋友也是说棉被，他叫做豆豆龙的小松针， 嗯， 说不能缺棉被啊。他的头像也是一个圆圆的小娃娃，然后裹着棉被，估计这两天是冻坏了。 回家这一路上你都遭遇了什么呀？你是坐什么车回去？大棚车吗？ 绿皮火车，绿皮火车现在应该也还好吧？ 真是让大家为你担心呢，希望你平安到家。 嗯， 这位说点啥好呢？他说耳机，音乐是不错的伴侣呀，一路上不能缺了耳机的陪伴。 现在大家可能在路上啊， 嗯， 都会想到跟音乐有关， 是， 然后想起音乐就会想起自己的偶像吧， 啊， 嗯，大家一般都是说什么耳机啊，然后歌曲啊， 嗯， 电影啊这些的，其实确实是， 哎， 是一个比较好，就是让时间走得快一些的方法 啊，是啊，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耳机就是这个音乐呢还是好选择的， 是， 嗯，关键就是如果要是选择什么一路上看个电影啊之类的，那咱们还是别缺了流量， 下好呗， 或者是提前下好，对， 对，下好电影。 嗯，还有呢，这位朋友说了，我觉得三样吧，就是你们刚才说的，有手机、有充电宝，还有耳机。嗯，概括一下。 嗯，还有这位叫王源不娶我不改名 啊， 说一身正气，要不然会被冻成狗。 希望你的意志力可以扛回家。我觉得刚刚咱们说的这些应该是给各位打开思路了吧。 嗯， 就想一想，如果是一个人回家过年，或者就是回家过年，你觉得什么是不可缺少的，必须要带上的。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回来接着聊。 人生有风，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天气宜转凉，保暖要做好，春节早来临，平安礼送到。一到三月到期为投保私家车主，致电4008-60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抱枕被一个，快快拨打 4008-00000 平安车险。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深厚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986。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语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语来啦。 Dancers may be on the floor, yeah,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at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eak.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下半时段的乌玉来了，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过年回家什么是必不一定不能缺少的。 哎，没错，就是你觉得带上什么最重要啊？欢迎各位呢把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微信公众号 YJTB986， 我们继续来说资讯吧。刚刚说了一位民间高手啊，就是呢这个独腿大爷，他的粉笔画也是惊艳了所有人。那么我们再说一下这位台湾的小朋友，这个孩子呀，他呢身材呢属于微胖界，就有点胖，但是他的书法绝对是治愈系的，大家都亲切的叫他是台湾小胖。这个孩子呢，他自己呢是用，你看我这有图哈，这个图上呢能看到他的诗作，而且他是用这个非常可爱的笔体，然后写了他自认为是很有意思的诗，比如说我不是胖，老师说受热会膨胀，我只是有点热了。这个孩子呢，他是就读于小学三年级，有着圆滚滚的身材，然后呢像这个小佛爷一样，这个弥勒佛一样的笑容。他以书法写下自嘲又带点逗趣的字句，然后呢在这个网上爆红，一天之内吸引了超过30000人的这个点击量啊，而且都纷纷为他点赞，网友直呼说太可爱了，看到他的画还有他的笑脸就是治愈系。 这位小朋友让我想起另外一位小朋友，就是这个曹格家的那个姐姐，他就说我不是胖，我只是嘟嘟脸。 小朋友随便说一句话，我觉得都可以让我们这些成年人找回那种久违的童真呐。 再来看看另外一位小朋友，6岁的姐姐教育2岁的弟弟啊，说你打别人，别人也会打你。 哎， 你对别人怎么样，别人就会对你怎么样。听上去还挺 有理 有 据的啊。 弟弟呢动手打姐姐，姐姐也把弟弟拍哭。随后呢，姐姐就认真的教育弟弟说：“你打别人，别人也会打你；你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帮助你。你对别人怎么样，别人就会怎么样对你。 这你知道吗？我看这段视频了，我特别佩服当时只有6岁的这个小姐姐。她呢，其实还是很，就怎么说呢，是很懂得那种大小谦让的。之前她弟弟可能是有点见招，是2岁的孩子嘛，就打了姐姐，可能得打了20多下。姐姐之前一直忍着。”后来呢觉得忍无可忍，姐姐发作了，然后教训了弟弟7下，就把弟弟给打哭了。然后呢姐姐就对弟弟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让弟弟心服口服啊。 但是 还是一位特别有耐心的姐姐。 对，而且我当时看到特别就是感动的就是呢，这弟弟你别看他被姐姐打哭了，但是他哭了之后还是扑向了姐姐的怀里。 嗯， 多么有爱的一对姐弟啊。 我发现这个小朋友之间啊，就跟你看他们相差四岁啊，但 是 对于这个两岁的弟弟来说，可能就是也想跟这个姐姐撒撒娇。 嗯，他不懂得就是和人交往的正确的方式。 对，他以为好像在玩闹一样啊，结果就被削了。 但是我觉得姐姐这样教育他，他应该会明白吧。 嗯，避免下次被削。 对， 来看看这位可能是史上最尴尬的逃逸了。 嗯， 那近日呢，网友发微博称啊，自己开车的时候被人给撞了，对方一轰油门就跑得无影无踪。 嗯， 最尴尬的是对方的车牌不小心落在现场。目前呢，警方已经介入，那案件呢正在侦办中。那车牌表示我也很绝望， 我的主人故意把我落在这里留下线索，方便大家找到他。 可能现在一个车牌太贵了，不想拿这个平事儿吧。 不可能，好吧，想的不要太多，法网恢恢，疏而不漏的。 对呀， 一定可以马上找到你。再说一件好消息，这个是人工繁育大熊猫已经达到464只了。那么最近呢，国家林业局发布消息说，2016年我国这个一共人工繁殖大熊猫40胎64只，成活了54只，当然也包括这个国外的这个大熊猫。那么我国的这个人工繁育大熊猫种群总数达到了464只，近十年来呢，先后有7只大熊猫经过野化培训之后呢放归自然，追踪监测发现呢5只是成活了，也就是能够适应这个野外的生活了。嗯，这也真的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 对，我同时也在感慨啊， 嗯， 咱们节目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 啊， 上至天文下至地理。现在大熊猫繁殖多少我们也知道了 啊，没错没错， 嗯，厉害了我的节目。继续来看啊，报告老师，我家狗狗不让我上学。那英国的伍斯特郡呢，一只名为什么什么的斑点狗呢，特别不希望小主人去上学。 嗯， 那为了阻止小主人出门呢，他就从后面紧紧地抱住小主人的双肩，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十分的执着，仿佛听到了狗狗的心声，卡吉玛，不要走不要走。 这么执着的一只小狗啊， 人家是一只英国小狗。嗯，不知道这个小编为什么写卡吉玛。 可能觉得那个小狗 很有文化的一只小狗， 可能这个小编最近也是一直在追韩剧吧。但是我想家里边有这么一只狗真是挺有爱的，尤其是如果你上学迟到了的话，也有一个很充分的理由，真的是我们家狗狗不让我来上学呀， 实在哪天不行就背着它上学。这个狗狗不是从后面就把两个小爪子搭在它肩膀上，特别像背着它。 也许它潜台词是说，小主人我要和你一起上学，带上我吧。 对，人家还会说一门外语。 我们想的真是太多了。有一位中年妇女呢，她是跟人吵架之后，哎呀，这个心脏血管都爆掉了， 感觉 就突然这个画风一转哈。我们来看看这位42岁的石大姐遭遇了什么。她呢是身高不足1米6，体重有70公斤，有高血压病史。那么最近呢，这位石大姐呢和人吵架之后，感觉到胸背部剧烈疼痛，检查发现是急性的胸主动脉夹层血管破裂。所幸呢抢救及时挽回了生命。那医生说了，说高血压患者高发呀，如果不及时治疗，一个月内死亡的几率是很大的，所以提醒您，真的咱们有事有话好好说呀，这个事情都会得到解决的，不要激动啊。 嗯，对对对，不是有一个就也是一个国外的视频，他在做人如果生气的话， 嗯， 全身的血都会变成紫色， 哎呀太可怕了。 嗯，所以说我们遇事慢慢来。 嗯 啊，同时呢也要好好运动啊，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比如说跳跳广场舞啊。 没错， 来看广场舞大妈月均花费300到500元，1000亿的市场引创业者涌入。那据调查呢，广场舞的爱好者月均是花费300到500元，舞衣舞鞋等需求呢在某电商平台上的销售店铺多达100多页了已经。那服装的价格虽然几十元左右，但是爆款的月销量呢能够达到上万件。此外呢还有广场舞的音响啊、折扇、课程，那么按人群规模和投入来看，市场规模可以达到500到1000亿了。 嗯，这是一个还挺有潜力的市场啊。 对，广场舞大妈也真的是带动了市场。 是啊，大妈的贡献不小啊。 嗯，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乌鱼来了，我是于思淼。 各位好，我是圆圆。 嗯，我们刚刚啊说到这个洗澡的事儿， 留了一个悬念。 是 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具体来学说一说啊，这个洗澡方面有一些怎样的讲究。首先呢，说这个洗澡啊不要犯四个错误。这四个错误呢，其实概括来说就是时间过长、水温过高或者过低，还有就是补水不足以及顺序不对。那么我们就针对这些问题然后具体来说一说吧。 好的，袁医生。 我也是现学现卖啊， 袁教授。 别给我抬得太高，待会儿下不来了。 那我们要具体看一下这四个错误，还是往下看？ 嗯，说说这个洗澡时间上的讲究呗。 好嘞， 比如说这个适合早上洗澡的人，这个适合哦，就是人还分你适合早上洗还是晚上洗呢，是有不同区别的。如果你适合早上洗呢，那首先是油性皮肤的人，油脂会在夜间堆积，早上洗澡呢能够很好的清理毛孔，还有就是习惯早起的人，其实呢也是建议您起床之后可以适当的洗一个澡，淋浴一下，让自己神清气爽，精神饱满的开始一天。夜间出汗的人其实也是比较适合早上的时候冲个凉，一整晚的这个出的汗呢，早上洗澡一下再合适不过了。 继续来看，还有适合晚上洗澡的人。 讲得好细啊。 我真的觉得我们好厉害。来看啊，这个上床睡觉前啊需要冷静放松的人，还有呢就是睡前洗澡能够舒缓松弛身心，有助于睡眠。哎，其实这样说来的话，确实是有适合早上洗和晚上洗澡的人。 哎，没错， 你看有的朋友就会说我晚上洗个热水澡，我晚上就会睡得好。但是我有几个朋友就会说，我晚上如果洗完澡我就特别精神 哦，兴奋了。 对，所以呢我觉得像这类朋友就适合早上洗澡。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很好区分的。就是懒惰的人适合晚上洗澡。 为什么懒惰的人是 因为可以缩短早晨这个起床的时间。 哦，他晚上也 是 晚睡啊， 是攒一些时间早上多睡一会儿啊。 哦，现在女孩子已经这样了，她早上可能空出来时间需要化个妆啊。 或者像咱们这样上早班的人呢，其实也是不适合早上洗澡的，因为来不及呀。 像上早班的人适合今天就没有时间洗澡。 是的。 我们刚刚说要化妆啊，再来看一下白天化妆的人，如果白天化妆晚上洗澡就显得格外重要。那洗澡的时候热气和持续的水流能够更好的清除残留物。对，化妆的朋友一定要卸妆的时候要卸得干净一些啊。 是啊。 再来看一下第三类呢，就是干性皮肤的人。那对于湿疹患者和干性皮肤的人来说，皮肤上的神经在夜间较为镇静，此时洗澡是比较适合的。还有呢就是白天锻炼的人，如果白天经常运动或者是处于非常活跃的状态，晚上就应该洗个澡彻底的清洗汗渍了。 还有呢这个洗澡的时候水温也是有学问的。比如说这个热水浴呢，它的这个温度一般是在38度到40摄氏度之间，如果您用手感觉一下觉得有点烫了，那可能就是热水浴的一个温度。这样的一个水温呢，其实是可以帮助您扩张皮肤血管，促进血液循环的。但是好像说体虚的人不太适合就是比较热的这个温度来洗浴。温水浴呢，温度是在35度左右，这个温度呢比较适合您镇静神经，然后减少血管的这个负担，对于像高血压、神经衰弱、失眠、皮肤瘙痒这些呢都有很好的疗效。温水浴呀，可以让您的面色得到改善呢。冷水浴的温度就偏冷了，20摄氏度左右。它呢也是这三种这个温度当中呢健身效果最明显的一种。现代医学表明了，说坚持冷水浴不仅能够显著的增加白细胞的数量，提高免疫力，而且有促进血液稀释、改善血液循环和血液质量、防止血栓形成这样的功效。但是冷水浴真的是一个习惯坚持的过程，不是说马上就能够上来就能够适应的。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个洗冷水浴就跟我特别佩服游冬泳的人是一样的。他可能就是逐渐他皮肤就能适应。 对， 好早的时候就是 夏天的时候他就开始，或者更早的时间开始 啊。其实我是要说另外一件事 啊， 就是好早之前。哎，你知道好早之前有一个其实现在也算是比较红吧。徐若瑄。就大家都说她不老女神嘛。对不对？你认识吗？ 不熟不熟不熟。 他就说有一回他分享他保持皮肤弹性的一个秘诀，就是他先泡澡， 嗯， 在这个浴缸泡澡，泡完以后他妈妈会给他准备另外一桶冷水， 哦， 他洗完之后直接跳进去然后再出来， 感觉很刺激啊。但是我觉得 所以说这个不老女神是有一些独到的方法， 我觉得这因人而异吧， 一般人做不到啊。 对，反正呢如果你想选择冷水浴的话呢，还是要循序渐进的， 嗯， 慢慢接受它。 继续来看三个小动作让健康加倍啊，也是在洗澡的时候，首先可以搓搓脸。那洗澡的时候搓搓脸呢，在摩擦和水温的双重作用下，面部的血管预热扩张，血液循环加快，那舒展表情肌，那么促进新陈代谢，保持面部的紧实红润。那将两手呢在面部上下的揉搓，直到脸上发热为止。干性皮肤的人手法不要太重，速度也不要过快，以免搓伤皮肤。 哎，第二个办法呢就是吸吸气，这个呢有利于改善您食欲不振的情况，可以有意识的在饭前30分钟洗澡，如果家里有浴缸的话呢，可以先将热水里边泡一会儿，然后呢从鼻子吸气，然后腹部鼓起，然后呢用嘴吐气，吐纳之间呢能够提升您的这个食欲，而且呢对于健身还是很有帮助的。 嗯嗯，来看揉肚子呢，洗澡的时候呢可以用手掌在腹部按顺时针的方向按摩，那同时呢腹部一鼓一收的大口呼吸，用淋浴喷头冲腹部，可以治疗慢性便秘，那么神经还有神经性便秘啊，可以再用这个25度左右的温水多冲一冲，然后反复的冲一下。 哎，这些呢其实都很简单的动作，我们在洗澡的时候也可以把它给这个利用起来，然后感觉一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产生微妙的变化。也希望大家呢都用最健康的方式过最幸福的生活。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李健的歌。这首歌是在他比较早的专辑中的一首歌，叫做《向往》。 哦，早期作品啊。 想你。 么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却无法阻挡对温暖的向往。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这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 向往，哎，回家也是一种向往啊。 是啊， 嗯，终于要这个向往成真了。 嗯， 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分享今天的话题，一个人过年回家什么都能缺，但是唯独不能缺的是啥。 嗯，有这位叫 M 鹿晗是本命 M 说了颜值。 哦，就是说一定要美美的回去， 不能缺颜值。 嗯，希望你这一路的旅途劳顿呢，不会让你到家的时候显得风尘仆仆的。还有呢，这位叫哈的朋友说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座位得有座儿 啊，得有座儿。 嗯， 尤其对于长途跋涉的朋友。 对呀、啊， 张龙说，只要心里有，什么都不缺，霸气。 这真的是精神上真的是一位很强大的人。 嗯 嗯，还有呢，这位叫吴静静小姐，其实呢也是有一颗顽强的心。他说呢，要准备好回家鸡腿七大姑八大姨的各种盘问了，考试考得怎么样，有没有男朋友，我都准备好了，你们就尽管的问吧。 其实到现在也没有人真正发现一个就是比如说让自己处在不败之地的回答， 万全的一个 对策。 对， 嗯， 好像是没有啊。 嗯，这位朋友的说法跟刚那位朋友也有点接近啊。 嗯， 说高瘦美啊，这是一个新词儿吗？ 这年底之前才想到，来不及了吧？我是觉得， 也许人家本来就是一个高瘦美。 哦哦哦， 嗯， 那就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回家呗。王小小仙女说了，鸭脖、薯片、泡面，还有鸡爪，带一兜子零食回去。 想必这一车一定很 happy 啊！ 想必你这也不是拿回家去给父母的吧？ 来看， 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的是就缺一个他呀，就缺一个他。 好，感谢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吧。 嗯， 其实我们一说起回家的事儿，大家都还是挺高兴的。 对对对对对。 嗯， 其实都是归心似箭了，哪怕是现在还没有踏上归途呢，但是呢心里边早就已经是像回到了家里一样。所以呢我们就是帮朋友们预热一下。 嗯， 让你保持这份好心情一路回家去，也带上我们的祝福送给家里的亲人。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几根你一样。 北京时间9:00。